威胁。布林肯呼吁中国遵守国际法义务，停止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并严重关注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侵犯人权情况。他又说深切关注中国的核武库急速增长，指控北京严重偏离几十年来维持最低威慑力的核战略。今年是美国911袭击20周年，近1800名受害者家属、救援人员和幸存者发表联署信，要求总统拜登解密有关袭击的文件，否则不要参与纪念活动。当年的袭击导致近3000人死亡，19名劫机者当中有15人是沙特国民。联署信说，自从2004年调查911的委员会结束以来，已经发现很多的证据表明沙特政府官员支持袭击，但美国多届政府、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一直寻求将信息保密，阻止美国人了解袭击的全部真相。信件话，事发20年之后，冇理由亦都唔应该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呢一啲嘅信息保密。但如果拜登背弃承诺，企喺沙特政府一边，佢哋只好公开反对政府参与纪念911嘅仪式。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十点，热带风暴卢碧集结喺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台湾北部一带。同时，热带风暴银河集结喺东京至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七咸道南去洪水方向近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封路重开，一大致是车多。现在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洪水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的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交通繁忙，龙尾排到近南昌站。新界方面，西贡公路介乎北港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学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清水湾道兵屋落斜去西贡，晚山恒安村去九龙，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粉岭公路从柏朗桥面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朗平新路去朗平，同埋长青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给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派一些即日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我们的目的都希望方便长者接种疫苗。每日如果我们维持住打第一针的人数超过30000人，那我们都有机会9月底去到接种人口的7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星期六早上11:08，咁啊。 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紫外线指数都是高的水平，是到6的。在这个夏天的热度和这个奥运的热度之下，多谢大家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留意一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10万8千里。 早晨啊，陈老师。 早晨啊，谭永辉。 好啦，咁大家可能一路都有一路留意住奥运方面嘅比赛啦。今日都好多看点嘅，留意焦点嘅。咁有呢一个篮球，男子篮球嘅决赛啦。咁法国、美国争呢个金牌啦。咁仲有呢一个跳水嘅方面咧，英国嘅选手咧，好多人都睇咗佢好多年嘅泰利，今年就冲击呢一个，今日就会冲击呢一个十米高台跳水啊。 当然仲有我哋港队嘅场地单车赛。嘅項目啦，就要支持一下啦。 冇錯啦，咁我哋一個國際新聞節目，咁多啲從一個國際角度咧，同大家。咁呢個禮拜咧，即係都係嗱，聽日就閉幕啊嘛，呢個本屆嘅東京奧運，咁就開場，我哋不如做少少嘅即係預先嘅總結啦。我哋由邊度開始好咧？ 嗱，不如咧，我哋比較少通常都係講個賽事啊。咁但係咧，大家喺多數都係喺屋企嗰度去睇奧運啊嘛。 而家都改變緊啦，呢個習慣 喺街嗰度啦。但係其實始終咧，我又覺得係真。是的，平时你有时多了去用那些串流平台去看，但是去到真的奥运的赛事再加上那些有专业的评述在个电视台那里，其实大家去回去个家里真的开着个电视的时候，比起之前其他的时间是多了的，但是在外地似乎那个收视率就真的未必是那么好的。 是啊，看电视的习惯，无论你看奥运或看其他东西，即是都这个习惯都各有不同，而且在一个转变当中，咁樣嘅一個大環境之下，今屆嘅奧運收視啊，咁路透咧今個禮拜有一個報道咧，就主要係集中係攞一啲數字咧，都係開幕禮啦，同埋即係比賽初段嗰幾日咧，佢留意得到咧，其實有啲地方係升嘅，即係嗰個比對起譬如上屆咁，譬如澳洲啦，仲有當然就係呢個東道主嘅日本咧，都係有呢個上升嘅觀眾趨勢嚇。 咁但係都可能係同嗰個時區有關啦，因為始終係東京時間比賽嘅時候咧，其實歐美嘅觀眾咧都瞓緊覺時。除非真的特登起身去支持他们国家队的队员。另外之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体操选手、体操的明星 Simone Biles、拜尔斯退出了女子全能的决赛，虽然他之后都有参加平衡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都会影响到这个赛事吸引力的，还有可能欧美观众比较期待的网球选手大阪直美也是爆冷出局的。 日本自己本届即是本国来讲呢其实今届的开幕礼是他们十年嚟啊，電視轉播節目咧，即係嗰個收視最高嘅。雖然啦，即係好多民眾咧都對於即係佢哋即係仲係咪主辦呢件事咧，有頗多不同嘅意見，好多反對添。咁但係咧即係老頭呢個報道裏邊嚟講咧，點出咗咧，佢攞咗好多數字啦。咁就譬如美國咧轉播嗰、即係初段咧係跌咗咧，比上屆嘅里約奧運咧係跌咗36%啦。英國廣播公司跌咗接近40%嘅。頭先有提過時區嗰樣嘢，嗱，攞翻歐洲地方去睇亞洲嘅奧運啦，北京08奧運咧，德國咧嗰方面嘅數字咧，其實本屆咧係跌咗73%咁多，咁所以就當然咧呢啲數字咧，你攞唔同嘅時段咧，即係因為而家都係我頭先講緊啲大部分嘅數字攞緊嗰個地區嘅幾個電視台等等啦，即係唔一定均數嚟嘅，咁但係即係睇到一個大嘅趨勢咧，即係就好難話完全喺一樣嘅條件之下去比較，咁但係咧如果以德國嗰個例子咧。即係時區嗰一樣嘢，同個時區咧，咁都係跌咗好多啊！今屆。 頭先我哋提到播放平台啦，咁我哋香港嘅觀眾可能咧就即係你電視睇嗰樣嘢咧，你喺個手機個程式嗰度睇都係同一樣嘢嚟嘅。但喺美國嗰邊咧就未必一定嘅。咁譬如我哋又舉例啦，其中嘅媒體 NBC 佢哋咧都有個分析話，點解可能會影響到嗰個收視，就係好多個播放平台咧直播大家啲嘢唔同啊，啲觀眾咧變咗都唔知幾時係要睇電視，幾時係睇手機，咁當中可能都有啲混亂啦，咁亦都影響到啲。 观众去睇啦，同埋个别赛事又要突然间要俾钱，咁所以就令到都影响咗个收视，可能都要补偿翻啲广告嘅客户添啊。 奥运咧，即系近代啦吓，即系喺譬如84年打后咧，其实都系极之商业性嘅一件事嚟嘅。咁以 NBC Universal 头先你举嗰个电视台为例啦。他们投入了76亿美元去买这个转播权，一路就不是今届的，一路去到2032年的奥运的。他们摆了那么多钱下去，怎样去制造那个收益呢？今届他们来讲，目前那个的检讨都觉得挺惨，因为刚才你说怎样将节目咧摆喺唔同嘅平台，咁观众系唔会感到混乱咧。又想喺呢一个流动平台度睇，点样知原来要开电视先睇到咧？可能到时先知咧。其实呢个咧，今届佢哋而家暂时嗰个睇嚟嗰个经验系有啲困难嘅。咁所以呢啲系收视嘅方面咧，其他好多方面都可以即系简短咁样去总结一下啦。 系啊，之前同大家关注过喺奥运嘅赛前嘅政治表态就可以放松啦，当然唔可以针对一啲个人或者特定的对象，但是看到在颁奖台上面其实都仍然有运动员利用这个机会去作出一些政治表态，譬如有美国的飞裔圆球选手桑德斯日前都在领奖台颁奖台那里就作一个交叉的手势，举高的双臂，就说是表达对受压迫者的支持。不过因为其实受那个奥运的规例影响，所以国际奥委会都展开了调查。另一方面，场地单车女子赛的争先女子团体争先赛之后，鲍山谷和钟天使在颁奖台领奖的时候亦都被影到制服上面扣上了毛泽东的勋章，所以国际奥委会都是调查事件，要求中国奥委会那边就交报告了。 在奥运会包括颁奖台上面有政治表态，其实这个都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讨论，也是很多历史事件的，譬如1936年在那届的德国当时是纳粹的政府之下的柏林奥运呢，德国方面就好希望透过奥运做多个政治宣传啦，尤其是他们的种族的一个优越啦。咁但是呢，比如在这个田径场上面呢 ,Jess Owens 这个的非裔的选手呢立了四金，其实想做政治表态呢是这个主办的方，不过呢在个运动场上的表现呢就有一些的情况呢就啱啱跟他们的意愿相反啦。又或者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啦，又是这个非裔的选手在男子200米的项目那里呢拿了金银牌呢，那两位选手在颁奖台上面高举一个黑拳头呢，其实都是一种很明显的政治表态，一种宣言。咁啊，嗰位两位选手后来都是遭到惩罚的，咁但是呢这些故事呢就即是一路流落来到而家今日都仲喺度讨论緊，是不是应该容许抑或是应该割裂一张政治同埋运动。 系啦，不过讲翻咧，总结翻今届嘅奥运啦。不如呢个时间，我哋都请电话旁边一位嘉宾喺度啦，因为佢咧就喺奥运开幕嘅初期都同我哋倾过一次啦。嗰阵时啊，讲下开幕式嘅，咁而家咧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又点样睇咧？嗱，请嚟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兼职讲师冯祖健喺电话旁边啊。早晨，冯祖健。 早晨。 哎呀，嗱，首先你自己咧觉得今届奥运特别印象深刻嘅地方喺边一度啊？ 上次都讲过，即系开幕咧就好深嘅印象啦。咁我谂另一方面就系，即系日本喺今届奥运嘅表现咧，即系都算系几眼前一亮之余，都系即系完全凸显咗，即系佢哋大和云咧嗰种即系拼搏啊，要去到即系最尽咧，即系最后嘅时间都系即系唔放弃咁精神。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印象好深刻，特别我谂即系之前嗰两日睇即系日本嘅女篮啦吓，即系最后嘅时间竟然能够杀败咗即系比利时咧入咗即系准决赛啦。琴日 even 赢埋呢一个法国啦，可以去到咧同美国争决赛。我觉得呢个系完全系大家系即系意料之外嘅一个大收获嚟嘅，会系吓。咁我觉得呢一个系我即系而家 so far 睇翻成个即系冬奥嘅时间咯，即系感觉到即系呢一个特别深刻嘅部分嚟嘅，系啦。 冯祖健，目前咧即系奖牌榜上边咧，日本都排行第三啦。立到24个金牌啊，咁应该呢个数字都系几令到即系日本人觉得都唔错啊，或甚至乎即系喜出望外都未定啊。咁我记得咧，即系第一次喺奥运嘅时候，同你开幕之后同你倾偈咧，睇两嘢，疫情即系奖牌表现如果呢两个方面嚟到，即系喺呢个阶段做个总结，你观察系点样咧？ 嗱，我哋先讲啲 開心啲嘅嘢先啦，即係正面啲嘅，即係獎牌先啦。嗱，其實日本開頭嘅時候希望今次能夠即係攞到30金嘅，咁而家24啦，即係你問我達唔達到30呢個即係最終嘅目標咧，我覺得機會難嘅。但係即係去到24，因為佢哋其實喺上屆即係里約嗰個嘅即係金牌嘅數字咧，係即係最多16面咧，其實今屆已經係大幅度咧，已經多咗50%噶啦已經。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日本國民係絕對收貨嘅，特別係即係一啲嘅強項，譬如話柔道咁講，立咗9金添啊，即係凸顯翻即係日本作為一個柔道大國啊，強國嗰個本色啦。嗱，呢個係正面方面嘅。但是即係唔開心嘅嘢啦，就係疫情啦。即係大家都知道疫情係冇好到之餘，係更加係惡化咗添嘅。即係譬如東京都確診人數係即係更加大幅度係即係突破紀錄添嘅。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從呢兩個方面睇嘅時間咧，即係我覺得好有唔好嘅部分咯。而疫情嗰、那個嘅轉惡啊或者轉差部分，其實係令到菅義偉咧，我相信佢政府係更加受壓，因為東京奧運完咗之後都好啦，你一定要去再一次去政治翻成個問題，究竟疫情係點控制啊？甚至乎嚟緊九月尾有自民黨總裁選舉，如果呢一個嘅狀況冇改善咧，我相信佢繼任即係或者續任呢個總裁咧，基本上都是一個好大嘅問題添嘅。 咁其實講到疫情嗰方面啦，我哋見到今次奧運而家去到星期五為止，大概有300多個奧運相關人士染疫啦。咁但係講緊話喺即係奧運村啊以外嗰個鋪嘅外圍咧，其實個數字係更加高嘅。咁又另一方面咁講，雖然都有300多個染疫，但係都相對地咧係維持咗嗰、那個即係奧運鋪嘅成功。其實即係日本嘅國民對於今次奧運嗰個印象啦，再加埋嗰個可能熱烈即係獎牌榜，亦都有收穫嘅氣氛。其實佢哋對於奧運個觀感有冇一啲轉變喺度咧？ 嗱，譬如奧運村個演疫人數咧，其實好早嘅時間咧已經有啲即係專家講到話咧，呢一個泡咧基本上係完全失效嘅，即係我相信即係日本國民咧唔會覺得即係300多人出現咗確診人數，即係奧運村入邊咧係一個即係特別易負嘅一個嘅狀況嚟，我相信唔會。但反而我覺得呢樣嘢係緊要，就係、是、喂奧運嚟嘅時候，唔係應該好多嘅即係檢疫嘅措施嘅加強翻，令到嗰個確診人數少咗。但竟然唔係，反而不增就反加。即係當然咧，有一啲嘅狀況就係有啲嘅即係選手，譬如澳洲嘅即係青人欖球啲選手啊，即係奧運村嗰度又搞到好乸搞之餘咧，甚至乎即係防疫嗰個意識係非常之差嘅時候，引致到即係國際奧委會甚至乎日本國奧委會都有幾強烈嘅譴責嘅。咁我覺得呢啲嘢其實即係加埋埋都，其實我諗係令到咧成個嗰個狀況俾人感覺就係其實喺控制疫情方面，即係喺奧運期間奧運村甚至乎喺周邊嘅地方嘅時候，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唔好咯。我覺得呢個係冇辦法嘅啦，得咗兩日，希望捱埋去，再重新起步啦，係啦。 咁奧運亦都包括埋即係將會舉辦嘅殘奧會啦。咁當然即係而家都係即係舉行咗即係前面嗰一決先啦。咁喺對內同埋對外咧，都可以用唔同角度去睇噶嘛。咁對內嗰方面，頭先提咗一部分啦。你覺得整體嚟講咧，即係以而家去到呢個階段咧，日本主辦嘅嘅評價係點樣？即係而且會帶嚟即係後嚟將來再睇翻本屆呢個日本嘅主辦咧，你覺得嗰個評價係整體評價係點樣咧？ 絕對係正面嘅，應該咁啊。即係如果我講過成個嗰個一個奧運競技嘅嗰個表現出嚟嘅，譬如話喺直接嘅即係直播放上啊，或者直接嘅一啲鋪排上嚟講咧，係好靚。譬如我好記得喺田徑個比賽100米嗰個田徑比賽上啦，係好靚，即係佢將每一條賽道咧係打咗嗰個每個參賽者嘅嗰個國旗啦，跟住即係你見到感覺好似嗰8個選手陣係好似明星咁去比賽嘅。嗱，總之成個嘅競技場咧，基本上冇任何嘅觀眾嘅，即係主要嚟講。但你感覺到都有一種氣氛同埋有一種咧好靚嘅一種嘅表達出嚟嘅。嗱，呢啲我相信日本咧喺呢一個叫做播放翻成個嗰個比賽咧各方面嚟講，我相信做得係即係絕對係即係大家係收貨嘅，絕對係好嘅。但係一個好緊要嘅嘢咧，就係佢冇觀眾嘅情況之下，有好大嘅財政負擔啦。東京都嚟講翻啦，即係睇翻嘅時候，其實東京都已經要負債大概900億嘅嗰個叫財政嘅嗰個叫做叫虧損啦，900億喎。嗱，我唔好計翻即係日本政府要計翻全國嘅嗰個嘅埋單嘅嗰個叫做收支嘅不平衡先啦，單係東京都咧900億。大家點算咧？900億日元嘅時間，即係話多唔多，話少唔少。咁大家會係用咩方式去即係彌補翻呢一個嘅叫虧損咧？我相信嚟緊嘅時間應該基本上有幾大嘅，即係一個角力當中，究竟政府係咪要加強力度去？ 即係補貼翻東京都喺成個舉辦當中嘅時間，財政上或者各方面嘅啲嘅付出咧，我覺得呢樣嘢嚟講咧，基本上都係有幾大嘅即係問題，因為小池係一個好有機會咧，可能會係未來就重翻，即係重新係翻翻自民黨咧一個嘅政治人物嚟嘅。所以我相信小池咧一定會係去堅持咧自民黨政府咧喺並佢俾翻某程度上嘅即係支持咧東京都，而令到佢本身個政治嘅能量咧可以繼續保存翻嘅。 嗯，咁所以其實喺抗疫以至到係政治方面咧，唔止係即係一啲地區嘅支持啦，甚至係自民黨嘅內部咧都似乎嚟緊完咗。即係成個奧運之後咧，都有機會要向政府嗰度去表達佢哋啲聲音，去即係叫追訴嘅咁樣嘅。 冇錯，係啊，因為已經成個奧運已經延期咗一年，咁而家基本上嚟講係埋單嘅啦。咁埋單嘅時間，即係大家都會睇翻，就係佢哋開頭諗住可能都係講即係三位數字幾百億日元嘅虧損咧，但而家唔好明顯一定唔會嘅，可能去到二三千億日元嗰種虧損嘅。咁要係咁情況之下，即係大家會點去埋單咧？會係嚟講，咁當然啦，即係間議委希望透過奧運嘅成功舉辦啦嚇，總之係冇任何觀眾，希望能夠即係將佢民望又提升，但係好明顯啲嘢個如意算盤咧打唔響噶啦，即係我都對鄧佢幾慘，因為喺電視見到佢嘅樣咧，好攰，全部精打彩之餘咧，即係我感覺好似一個係。即係完全係好似係失敗嘅生意人啊，好似唔知點算好啊，嚟緊啊，即係仲有要啊，即係埋單點算？即係我覺得佢嚟緊時候更加慘嘅就係究竟九月總裁選舉嘅時間，究竟佢用咩方式可以再去話翻俾國民聽，就係你繼續投我一票啦，甚至乎自民黨內部嘅時間話翻俾佢嘅同僚聽，就係喂繼續投我一票啦，我係即係正任做即係總裁首相呢個位，我相信佢。即係應該基本上嚟講，嚟緊時間即係拗大頭嘅啦，冇係嚟講係啦。 係啊，時間關係咧，今朝早同阿馮祖健傾到呢度，嗱，我哋繼續咧就即係欣賞本屆嘅選手們精彩嘅表現，同埋慢慢去回味同埋思考翻咧，即係日本留低俾全世界喺今屆奧運之後咧，仲有啲乜嘢係值得大家咧即係繼續去回味嘅。好啊，今朝早唔該曬馮祖健啦。咁啊，十一點半前我哋仲有一啲話題喎。 係啊，嚟到最尾一集嘅東澳風情畫嘅環節啊，咁大家今個星期可能比較關注呢個日本嘅乒乓球選手啦。咁我哋喺日本當地嘅朋友關振海咧，最尾一集咧同我哋探討咗咧，其實日本乒乓級波咧都有個勝利嘅方程式嘅喎，一齊聽下。 運動擁有改變世界同未來嘅力量。 奧運係團結世界、感受鼓舞。 十万八千里东澳风情画，关振海。 今届日本乒乓球攞得骄人的成绩，男女混合赛伊藤美诚火拍水谷隼，历史性赢了中国队夺得金牌。女团决赛虽然输了俾中国队屈居亚军，但可以说对于日本乒乓球坛是一个大丰收。讲到日本的乒乓波，大家可能会停留在福原爱的年代。日本选手一定要去中国学艺，就会拿得好的成绩，但是最后日本队都是赢不到他的师傅中国的，永远屈居是铜牌。但我们看看今届日本队的成绩，就不要忽略了地区自发的训练系统。如果大家有看几年前的日本电影《乒乓情人梦》，故事就是讲述在乡村已经荒废了很久的乒乓俱乐部，教练的女儿就回到个乡下到振兴俱乐部。故事是搞笑，但日本确实有很多乒乓俱乐部散落在不同的县都有这种的乒乓球队。当今的新星伊藤美诚和平野美宇都是出身在这些地区的乒乓球队，而这么啱他最贴身的教练就是他们的妈妈。伊藤美诚的妈妈美濑本身就是地区的乒乓球手，他发现美诚在两岁的时候已经很喜欢乒乓波，他索性将屋企的饭台改装成为乒乓球台。伊藤三岁的时候，美濑就送了去丰田町运动少年团。这个少年团正正就是他的师兄水谷隼的爸爸在90年代开的。伊藤美诚是一个很喜欢喊的球手，在小个比赛的末段一旦被对方追上来的时候，他都会情急之下大喊的。他的妈妈不断要求伊藤比赛要坚强，不可以喊，因为毕竟比赛和人生都是他自己的。而且美濑从小就给了美诚一个目标，就是要打败中国队。可以说美濑就是伊藤美诚的人生导师。和伊藤美诚同龄的平野美宇同样是受到他妈妈的启蒙，三岁就开始打乒乓球。平野的妈妈平野真理子本身就是大学乒乓球队的代表，在里山开办了桌球研究部， 其中两个学生就是她的女儿。平野真理子和伊藤美诚的妈妈都一样，她们是半职业的乒乓球手，从小就担当女女的营养师，一直跟她们出赛。日本乒乓球队是否在复原爱之后中日就开始断交呢？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中国乒乓球界实施养狼计划，引入日本球手进入中国联赛。大师者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都曾经去到中国冰超联打球，深受中国球迷的欢迎，特别是讲普通话非常流利的石川佳纯。2017年中国取消这个计划，禁止日本球手加盟冰超联，可以说中日交流暂时断交了四年。但是在90年代开始，有很多的中国球手入了日本籍，现在都由他们培训日本的球手。所以说日本的乒乓技术仍然是吸收中国的养分。我想这个都是今届日本乒乓球队在冬奥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 唔该晒，关振海。咁啊，睇比赛咧，其实都有时都会谂翻，即系嗰个项目嘅垄断情况咧，譬如乒乓咧，咁啊，都系中国系强，即系明显地强，咁但系亦都未完全垄断晒。咁但系譬如有好多项目，譬如田径啊、游泳呢啲咧，以往美国好强嘅地方，今年又好似拉翻散一啲，即系有唔同嘅飞人都系呢个意大利裔啊，男子百米飞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未来有中等风险地区抵港人士，如果已经完成接种疫苗，抗体测试呈阳性，可以缩短检疫期至7日。他认为，如果在措施下有抵港人士在对病毒持续呈阳性反应，但是 CT 值一直偏高，反映病毒已经死亡，传播性不高，对社区风险不大，相信卫生署会检视措施，实施情况再作调整。许树昌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按目前变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外国的传染病学会建议将接种率的目标提升至80-90%。他认为70%接种率是基本要求，希望在下个月底之前能够达到。随着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长运作多一个月，希望再推高接种率达到80-90%，免疫屏障会更加稳妥。政府表示，如果学校教职员和全校学生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分别都达到70%，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程。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暂时未收到有学校申请全面复课，亦都冇估算有几多学校能够做到全面复课，但认为9月1号开学已经有学校的70%学生完成接种疫苗的机会不大。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已经有大约47%教师已经接种疫苗，大约40%学生已经接种或者预计接种疫苗。他说局方将会向学校提供全日复课的指引，包括午膳的时候每名学生要有充足的距离或者设置隔板等，亦都会要求学生午膳完毕之后要清洁座位和减少除低口罩的时间等。美国军方表示，证据表明在亚曼附近海域向一艘运油轮发动袭击的无人机是在伊朗生产。一艘由以色列公司管理的运油轮上星期在亚曼附近的海域被一架载有炸药的无人机袭击，船上两人死亡，包括英国籍保安人员和罗马尼亚籍船长。英国、美国、以色列和罗马尼亚之后指责伊朗策动袭击，伊朗否认，表示如果有任何证据就应该公开。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最新公布，海军辖下一个爆炸调查小组经过一星期的搜证，包括查问生还者和研究爆炸残留物之后得出结论，说运油轮先后三次成为无人机的袭击目标，头两次未有命中目标。调查人员说，测试确定残留物是硝酸盐类的爆炸物，表明无人机的背后操控者是以施袭为目的，而进一步检验部分机翼之后，表明无人机是在伊朗生产。

在新聞之前呢，譚詠麟有提到其實奧運場上面的競技有很多可能性的，不一定是即係以往的強隊啦是一定贏晒的。咁但係呢一啲意外呢意料之外啦，其實在場外面呢都今個奧運都仍然有很多議題是要大家關心。頭先聲帶入面聽到的呢就是白俄羅斯的短跑運動員齊馬努斯卡亞。佢呢就在原定呢星期一的時候就會出戰呢女子二百米就跑初赛嘅，不过因为赛前嘅时候咧，就俾教练就话俾佢知，你被除名啦，执包袱啦，就翻去噶啦，咁咧就佢当时就亦都讲到啦，解释翻啦，就话被逼翻佢嘅国家咧，其实可能系同佢之前嘅投诉有关啊，因为佢之前曾经喺呢个社交平台上面批评咧教练团喺未同意之下咧，就安排佢去参加一个接力赛。咁之後咧，佢就喺日本嗰邊咧就拒絕登機嘅，同埋向當地警方求助咧。就最後咧，波蘭亦都係向佢發出咗人道簽證。星期五嘅時候咧，已經就去到波蘭嘅首都華沙，就出席咗記者會，就係頭先大家聽到嘅一個聲帶啦。 咁喺呢件事件裏面呢亦都有一啲嘅视频公开啦。咁齐马努斯卡亚呢亦都係即係收到佢喺屋企嗰方面呢佢祖母嘅电话啦，就话佢喺社交个网站上边呢即係对于教练团嘅批评呢即係引起咗白俄方面官方媒体好大嘅抨击，就劝佢喂你千祈唔好返嚟白俄啦。咁都要讲返即係白俄嗰个委会呢有回应嘅，就话教练团呢係根据对于嘅建议咧，认为呢个运动员嘅情绪同埋心理出现嘅状况，决定将佢除名啦。不过咧，就齐马努鲁斯卡亚咧就话自己健康状况正常，亦都冇医生检验过佢嘅。 咁而事后咧，国际奥委会咧都要求咧白俄罗斯嘅奥委会啊，就住呢个事件去提交报告啦，同埋亦都系取消咗咧两个涉事嘅白俄嘅教练嘅东京奥运嘅资格啊，同埋逐出咗选手村。白俄嗰方面咧就话会提出上诉，亦都话两个人咧短期之内咧系会回国噶。 咁啊，暂时即系接收咗啊陈马鲁斯卡亚嘅波兰咧喺个短时间里边向佢提供咗援助啦。咁外界有多人都觉得都唔系太意外啊，因为咧。波兰咧，早喺旧年咧，白俄罗斯爆发反政府示威期间咧，已经系先后向白俄罗斯反对派咧系提供过咧财政同埋人道嘅支援噶啦。 又差开少少讲咧，其实除咗波兰之外咧，白俄附近嘅乌克兰啦，同埋立陶宛咧，都即系接收流亡人士嘅，即系都成日系流亡人士拣嘅一个避风港啦。不过近日我哋见到呢啲新闻就系话，立陶宛亦都封咗关噶啦，咁啊严查咧喺白俄嗰边入境嘅啲非法移民啦。其实这个寻求政治庇护的议题在过去多届奥运会都时有发生的，谭永辉。 是啊，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啦印象之中呢 ,1948 年的伦敦奥运呢，当年的捷克嘅體操隊嘅女子體操隊嘅教練咧，其實都帶領嗰個團隊咧，就攞到好好嘅成績。咁但係咧，佢之後咧就即係喺奧運嘅之後咧，就即係向美國尋求呢個庇護啦。亦都有試過1956年咧喺墨爾本奧運咧，喺澳洲嗰度啦。咁匈牙利嘅個方面啊，亦都因為之前即係有一啲嘅同俄羅斯嘅方面嘅一啲嘅問題啦。咁亦都係有運動員咧，即係話係即係辯捷啦，類似。去到70年代咧，喺慕尼黑奧運同埋呢個滿地可奧運咧，其實係發生即更加多啊！即嗰個數字 差唔多超過100个慕尼黑嗰個奧運會。 連呢一個外界咧，即喺統計上邊啊，或者攞一啲完全資料咧，都有困難嘅。咁但係嗰個數量，即呢個都係反映即都係當時咧好多嘅，特別係咧喺一啲比較上即可以話係極權嘅政權之下，或者啲舉國體制嗰類嘅一啲嘅運動選手咧，其實都可能趁。趁住呢一个奥运嘅聚会咧，就为自己有一啲嘅打算咧，就即系奔向呢一个自由世界。 所以都有啲评论都话啦，其实场内当然竞技为主啦，但系场外咧，奥运会从来都唔系咁轻易可以同政治咧去切割嘅。 WHO is calling for a moratorium on boosters until at least the end of September to enable at least 10% of the population of every country to be vaccinated.I understand the concern of all governments to protect their people from the Delta variant. But we cannot and we should not accept countries that have already used most of the global supply of vaccines using even more of it while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remain unprotected。 2021年嘅八月咧，咁就舉行呢一個夏季奧運會咧，咁喺一個相當少有嘅狀況之下，因為全球都仍然咧喺2019冠狀病毒嘅陰霾之下啦。咁我剛聽到咧就係世界衞生組織嘅總幹事譚德塞嘅一個聲帶啦，咁係有一個措辭比較強烈嘅聲明咧，就呼籲國家暫停疫苗加強劑嗰個計劃啊。咁就因為有啲富裕國家嘅朋友們咧都已經係打即係想打第三劑但是很多一些較為即發展比較低度的地方其實可能第一劑都未打的。 是的，世衛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呼籲去關注 COVAX 計劃和發展中國家去打疫苗的情況。不過今次在一個延遲比較強烈的呼籲之下，其實多個國家都仍然是沒有推遲過加強劑的計劃的。看回美國白宮那邊回應就說不提供加強劑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的，又強調美國可以同時去給加強劑國民，又可以將供應過多的疫苗去捐給其他的國家。法國、德國的情況也是類似。 當然即係量是一個問題，但係分佈的方法和嗰個系統又是另一件事嚟嘅。咁所以有陣時你話足夠的量，但係分配唔得安排得好咧，咁都係依然都係有問題啦。咁世衛咧都係即係多次關注到呢啲發展中國家咧個疫苗接種嘅情況啦。咁就睇睇即係經過呢一啲嘅呼籲之後，情況有冇咩嘅唔同啊？ 亦都其實有啲評論講啦，即係一路喺採購談判，即係疫苗採購嘅談判同埋運輸嘅方面行動太慢啦。咁即使西方國家係承諾去買疫苗去俾 COVAX 呢個計劃啦，但係以美國為例咧，同時又將 COVAX 承諾嘅40亿美元嘅資金咧減半。咁其實啲窮國就算佢有個針咧，亦都要俾嗰啲運輸費嘅。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單單話咧捐疫苗咧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啦。而見到近日輝瑞咧，都提高了單劑疫苗，即是接種單劑疫苗的一些價錢。 11:45，轉頭回來我們會講講是阿富汗塔利班的情況。 哇，今天好熱啊，瑞文，你看我穿著背心感都成身汗啊。 不是啊，世傑，我下街那時清風送爽噃，你看我還穿著件風褸添。莫非我哋两个身处喺平行时空？ 呢个问题我要请教今个星期天文台团队解释俾我哋听，乜嘢叫做微气候？ 而我就请嚟一个现代木匠，教大家点样将木头废物利用。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日本东京。 东京奥运热烈举行中啊！ 对于中意去日本旅行嘅朋友嚟讲，有年几时间冇翻过乡下啦， 唯有回忆住之前嘅旅行片段先啦。 今个星期请埋爱好日本文化嘅陈俊伟，同大家倾下讲下日本东京嘅潮流文化。 哇，减轻晒大家对日本旅行嘅相思之苦啊！星期六下昼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旅游乐园见。 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108,000里。 睇睇阿富汗咧，近日嘅情况咧就有多混乱嘅场面啊！咁、主要都系塔利班同埋阿富汗政府军之间咧一啲嘅权力争逐啦。星期五晚上咧，阿富汗嘅消息方面咧就系咧，阿富汗嘅塔利班咧首次咧系攻占咗一个省会啦，就喺首都嘅喀布尔度咧就暗杀咗一名嘅政府媒体部门嘅高级官员，系属于咧媒体同信息中心主任。而在刚过去的星期三，阿富汗的代理国防部长穆罕默迪亦都在首都的住所遭受到汽车炸弹袭击。他本人就安然无恙的。事后塔利班是承认责任，亦都是警告会对政府官员发动更多的袭击。 而早前塔利班亦都在社交媒体那里宣称攻占了一个城市南部的尼姆鲁兹省的首府扎兰季。其实这个城市应该这样讲，尼姆鲁兹省其实是跟伊朗和巴基斯坦接壤，而扎兰季本身都是商业重镇来的。所以之前都有些官员形容政府军是缺乏支援，塔利班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不过见到最新的消息又说阿富汗的政府军在战斗持续之后就有个反击行动，已经将武装分子驱逐出这个扎兰季了。 在一个混乱的局势的背景，其实就是美军的撤出。在美军完全撤出之前，其实也都是有 即係阿富汗政府同埋阿富汗塔利班咧，係有一啲一路係有一啲繼續係有衝突嘅，咁但係亦都有和談嘅舉行啦。咁但係隨住美軍即係完全嘅撤出嘅消息咧，係公布咗出嚟之後咧，咁大家都好擔憂塔利班方面嘅武裝力量咧係會點樣發難啦？咁近期呢一個嘅情況就睇到咧，就即係好多嘅對針對住即係阿富汗官員嘅攻勢咧，就即係做咗出嚟嘅。 嗯，咁随住个战事嘅进展，塔利班亦都抢攻咗多个大嘅城市啦。有越嚟越多人咧，都就由农村嘅地区啊，有唔少都系塔利班控制嘅咧，就去逃到去城市。咁睇翻啲数字，一月以嚟咧，都差唔多有近300,000人去逃离家园噶啦。见到啲外媒都访问咗有一啲即系逃离到去首都嘅人都话好担心，因为见到塔利班嗰個士氣係非常之高，相信咧佢哋係可以即係攻佔到首都，咁而亦都係啦，琴晚亦都發生咗嗰個暗殺嘅事件啦。 冇錯，喺首都喀布爾，如果真係萬一咧落入即係塔利班咧，咁有啲人都會有呢個憂慮啦。咁可以話咧係完全即係象徵住咧阿富汗而家嘅政府係即係已經係失敗嘅。咁嗰個後果會係點樣咧？咁美國就已經完全撤出咗啦，咁仲會唔會再次介入翻咧？咁外界喺呢個階段咧，都只能夠係問問題嘅啫。 係啊，睇翻拜登被問到啦，而家喀布爾嘅問題，因為有啲人都將佢同當年南越西貢咧，即係而家就胡志明市啦，去比喻喀布爾嘅問題。咁佢仲話咧係兩者係無可以唔可以比擬嘅，即係唔可以相比嘅。亦都話仍然對於阿富汗嘅和平嘅協議有希望。不過亦都有人質疑咧，其實呢個希望咧都相當之微啊。 塔利班咧係有目標嘅，就係喺阿富汗嘅國土上邊咧係重建翻自己嘅國家嘅。咁呢一個阿富汗政府軍同埋塔利班嗰個嘅鬥爭咧，尤其是即係武裝嘅一啲咁樣嘅衝突咧，會係點樣演變咧？大家要繼續留意住啦。咁啊，另外咧，今個禮拜一啲新聞嘅焦點咧，亦都係落入咗咧美國紐約州州長啊郭莫國莫嘅性騷擾調查噃。 國務咧紐約州州長咧就之前被指控性騷擾多個女性啦。今個星期二見到咧紐約州總檢察長就發表咗一個報告，就認為咧國務係對11個女子係作出性騷擾嘅舉動，涉嫌觸犯聯邦同埋州嘅法例啊。而國務喺回應嘅時候就強調咧，就從來冇對任何人作出不恰當嘅身體接觸行為，亦都冇喺任何人唔情願之下咧喺性方面咧作出進一步嘅舉動啊。不過見到嗰個報告咧，亦都係非常之詳細咧，亦都有唔少人嘅證供去講咗咧當中涉及嘅一啲指控啊。 咁啊，呢個報告發出咗，當然啊，國務佢都面對住咧好多呼聲嘅，因為要求佢要辭職先啱咯。總統拜登咧就話咧，如果司法部人員喺調查過之後得出咗指控成立結論咧，佢認為咧國務咧應該要辭去美國州州呢個紐約州州長嘅職務啦。咁同拜登同埋呢一個戈姆咧，都係屬於美國民主黨嘅國會眾議員布洛西咧，國會眾議院議長，同埋係參議院民主黨嘅領袖舒默咧，都呼籲呢個國務咧係要辭職，咁、那個壓力咧都係有喺度嘅。 咁大家對於阿國務嘅印象咧，就係即係疫情嗰陣時啦，其實都做好多簡報嘅，亦都係同阿 Trump 咧，同嗰陣時時任總統特朗普咧，就應對嘅方式亦都係有一啲唔同嘅意見嘅。咁所以其實佢舉行嘅一啲疫情嘅簡報，亦都係得到讚賞，亦都令到佢就即係大家都熟悉啦。咁不過咧，今次而家就深陷性騷擾嘅風波，亦都係相信好大影響到佢嘅政治生涯啦。 如果講翻嗰個一啲針對佢嗰個性騷擾嘅指控咧，就可以係追溯翻到舊年嘅10月開始。陸續有多名的女性咧，站出嚟咧，指控阿郭姆咧對佢哋有性騷擾嘅。咁於是咧，就美國州總檢察長咧就解凍咗調查。用咗5个月嘅時間咧，調查人員咧係同接近200人咧係交談啦，包括咧同阿郭姆共事啦，同埋一啲係對佢有投訴嘅人啦。咁啊，檢查咗咧數以萬計嘅文件啊、短信啊、圖片咁樣嘅噃。 講翻一啲即係報告入邊嘅內容啦，就揭發咧國務咧都曾經同女州警一齊搭 lift 嘅時候咧，就企喺佢身後面一邊打招呼，亦都一邊咧係用手指咧係掃佢嘅頸部去到背部，亦都曾經咧係試過將手啊伸去一位助理嘅上衣入邊，當然亦都有一啲言語上面嘅性騷擾嘅行為啦。 今次調查咧屬於一個嘅民事調查啦，就並非刑事調查，咁就唔會有一個所謂判刑嘅後果啦。咁但係咧，美國警方亦都可以能夠用即係頭先提過嘅報告咧嚟到決定咧會唔會採取進一步嘅行動嘅。 太太由名校教師變成階下囚，做丈夫嘅一定好擔心。 看電影看得很多啦，裏面好像很複雜咁樣嘅，咁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咁複雜啦，咁都擔心太太究竟會不會在裏面被人蝦啦，或者是會不會變好啦，唔知噶嘛，好多因素噶嘛，咁樣，咁所以嚟講都好多即係有負面嘅思想啊，咁樣。 想聽更多，記得留意今個禮拜日黃昏六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允兒。 参观垃圾山好深印象，架垃圾车一倒一啲新嘅垃圾翻嚟，我哋就避而远之啦，又臭又污糟。但系嗰度啲人就唔系咯，即系一见到一架新嘅垃圾车到嚟咧，即系如获至宝。 佢系十大杰青杰出义工眼科专科医生 Hunter 袁国礼教授。 内地嘅医生对我都好包容，因为其实佢就话啊，虽然你普通话讲得唔好啫，但系我哋英文都冇你讲得咁好、啊。系啦，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54去到我哋最后一个环节啦噃。 冇错，谭永辉啦，香港呢边天气热啦，东京嗰边奥运咧天气系热到啲赛事有啲都要改期或者改场地啦。咁其实近日都仲有一个咧，因为气候酷热嘅新闻啊，希腊嗰边咧都因为天气嘅关系咧，令到咧森林大火啊。咁啊，奥林匹克遗址旁边咧亦都系即系有啲大火系靠近啊，好彩成功阻止咧，咁就。微波及啊，咁而今日我哋最后一个环节咧，人民足印咧，亦都系关注到一啲气候问题啦。各国喺能源方面嘅应对吓，又可以点样做咧？ 听听喺新西兰方面嘅傅乐同我哋讲讲啦。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气候变化导致新西兰嘅降雨量严重不足，除咗影响食水供应，原来亦阻碍到发电。新西兰的电力八成来自天然的再生能源，当中超过一半是水力发电，其余包括风力、地热和太阳能。其他非再生能源主要是煤炭和天然气。至于核电，新西兰是没有任何核电厂，亦全面禁止使用。这里是无核国家，在1987年更通过新西兰无核区及其军备管制法，严禁任何关于核能的使用，更禁止任何核能驱动或携带核武器的船只驶入本国海域。众多再生能源中，最重要的就是水力发电，远在100年前新西兰已开始使用水力发电，过百个大大小小的水力发电厂遍布全国。2019年水力发电占全国总电量达 58%， 然而随着降雨量不足，本年度首季竟下跌到 52.5%， 电力供应存在隐忧，令我们不得不输入更多煤炭。政府预计本年需要外购超过115万吨煤，创14年以来的新高，咁无疑与致力成为零碳排放国家的新西兰背道而驰。长远而言，我们必须开发更多的再生能源以解决供电问题。最近有研究指出，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建筑成本大幅度下降，有电力公司更建议居民在家安装太阳能发电板。全国最大位于南塔拉纳基山的太阳能发电站两个月前亦正式投入运作，其发电量可供约520个家庭使用。有趣的是，不同的再生能源亦有其地域限制，例如酷热的澳洲夏季人人开冷气，耗电量大增，但是新西兰主要用电就是冬季，皆因我们需要暖气渡过寒冬。不过冬季日照时间短，太阳能发电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现时政府正兴建更多风力发电站，又表示新科技可让风车耸立在任何地方，包括平地，有别于传统只限于山丘之上。更期望在2035年让风力发电占整体电力由 6% 提高至 24%。 气候变化影响与民生最关切的水和电， 也许我们在钻研再生能源的同时，最不能忽略的仍然是保护环境这个大课题。 好啦，結束今期嘅節目，咁啊揀嚟 Duran Duran 一個1978年已經喺英國伯明翰成立嘅組合，同埋呢個日本嘅 Chai 另一個組合嘅一個化學作用，今個禮拜先至送俾媒體嘅新歌 More Joy。欢乐的感觉的节奏，结束我们今期的节目了，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周末平安愉快，拜拜。